你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 北京时间在每周三下午的5点钟，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星期三，依然是我们的母婴环节，来到辣妈正传，我是新晋辣妈袁一。那我身边的两位呢，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我旁边是我们的 DIY 小达人维维。 大家好，我是维维。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新卫的创始人也是 IBCLC 冯月，欢迎一下。 大家好，我是冯月。 嗯，今天其实我们场外还有一个我们的最佳得力的特工的一个9岁还是10岁的小朋友， 十周岁了， 是不是？嗯、我们也把镜头给他扫一下，好不好？欢迎一下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虽然没有来到我们的主播台，但是他在我们场下为我们加油打气，然后也随时准备着可以来到战场跟我们一起聊一下。 对， 欢迎一下旭旭。有镜头可以给扫一下吗？没有的话，你可以跑过来出现一下，你可以跑到我们这前面来。啊，不，你跑到这边来， 阿姨那儿去就好了。 跑到我的前面来就可以让大家看到，对，在这里，对，看着那边的镜头，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欢迎欣欣。一会儿如果你想聊的话，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谈话当中，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聊的事情跟你曾经经历过的日子是相关的， 虽然很多不太记得。 我们今天要聊可怕的2岁 ，terrible two 到底有多可怕？迅迅小朋友经历过2岁，但是可能没有记忆了。 当时我们想需要带什么道具呢，然后想活道具带来就好了，让大家领会一下。 那也欢迎我们的所有辣妈酷爸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聊天场当中哈， 说一说现象，说一说自己头疼的这些角度啊状况啊，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因为旭旭的年纪其实也算是一个叛逆期， 对，第二个叛逆期， 对。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Terrible Two 这个话题老生常谈了，现在家长们都会提到这个事情。一旦发现自己好像搞不定孩子的时候，就会猛然间发现，哦，他原来正处在2岁这个左右的阶段。 对， 或者 发现小朋友忽然之间开始不按常理出牌，他不按咱们的意志所转移了。 嗯哼， 比如说像刚才说你来这个镜头吧，他说我来调他那个吧，他有自己的想法。小2岁的小朋友他也会有，就非常明显。 所以我们今天很想得到大家的各种各样的答案。 对对， 就是你们家的 terrible two 是什么样的， 对， 或者你们家的第二个叛逆期9岁10岁的孩子是什么样的，赶紧发故事给我们。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看一看潮流风向标在母婴方面有哪些资讯值得分享给你们。首先第一条资讯，我们关注到的是产后恢复的新妈妈们，产后身材的恢复包括身体的恢复的黄金期到底要吃什么好。我们之前也有多少跟大家讲过，就是刚刚生产完之后不要一味的进补， 什么猪蹄汤啊、鲫鱼汤啊什么的，先别着急上，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是特别容易堵奶的。 对， 这个环节我觉得 身体恢复的时候，如果你大量的进食油腻的食物的话，它可能会引起身体的炎症反应。 对，因为冯月长期都在一线帮助那些刚刚生产完的新妈妈， 在临床， 其实包括那些有过大孩子的，然后隔了五六年然后再生二胎的妈妈们，可能他们那些年的时候生第一胎的时候的喂养经验还不像现在这么科学， 喂养经验和饮食的经验都跟现在不太一样了。 对，所以有必要跟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在产后，你觉得 对，在产后第一周的时候其实应该是清淡饮食啊，它清淡饮食包括我们要进食足够的水分啊，进食足够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啊，比如说是我们，比如说南方人就吃米，北方人多吃面，因为我们相对应不同的地方的人呢，他消化酶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很常见容易忽视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绿叶菜、青菜、维生素的摄入。其实每天在产后的第一周，每天我们要吃到的这个绿叶青菜大概是6两到1斤左右，其实还挺多的。 对， 但大部分人都可能说我就喝汤好了。 一斤菜是指煮完以后的那个重量， 生的、 嗯、 对，然后就大家就觉得我是喝汤好了，汤多有营养，但就会忽略到其他的这些营养素的摄入。那当时 包括粗纤维， 粗纤维其实在那个蔬菜里面就给到很多，还有就是我们说碳水化合物，它不要老吃精米精面。这些都其实是刚刚产后的时候妈妈完全是可以稍微吃一点什么二米饭呀、还有 五谷杂粮、 五谷杂粮，对，然后有过去的老的智慧就会说我们多喝点小米粥，都大家都听过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搭配，不用非得要大鱼大肉。对， 所以在产后的第一周当中，这是一个身体恢复的黄金期，咱们饮食要以清淡和排为主。 对，还排为主。然后有的时候有人说每天那我到底要不要吃肉，我要吃多少，大概其实就是在6两以下。全天，但产后初期的第一个礼拜可能连6两这个量都达不到，因为妈妈的消化系统，尤其是剖宫产的妈妈，她其实还是挺羸弱的，她的身体不足以消耗掉那么多难消化的食物，所以可以更少。 尤其产后妈妈都知道最痛苦的一个环节就是排尿和排便， 没错。还有就是剖宫产的妈妈第一关是排气， 对、要放出第一个屁， 没错，她才能吃得好， 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才能开始吃。 那我们今天在潮流风向标推荐给大家这道菜呢，用到了山楂，因为山楂活血化瘀，然后可以补充生产过程当中流失的血液，也可以促进产后妈妈恶露的排出。这道菜叫做牛肉山楂蒸蛋，蛋白质包括我们有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包括一些纤维也都包含在其中了。 对， 肉的含量也没有很多， 对， 但蛋白质是足够的，而且还是优质蛋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怎么做，很简单。用到2个鸡蛋，然后把它打开，打匀，然后加一些水。蛋液呢，过筛一下，这样口感会更细腻一些。我是一个很懒的人，就是这种过筛的过程，我都会直接忽略。然后把山楂切成碎儿，放到蛋液当中。你可以分2个小盅去盛这个，对，蛋液和肉末。包括山楂末，它其实就是一个蒸蛋的过程，只不过在蛋液当中加入了 不一样的山楂，对，不一样的料。 然后加入，把胡萝卜和牛肉放在一起，加一些老抽，加一羞羞盐就可以了，炒到熟就可以。又有蛋的香味，然后又有肉香味，同时呢山楂也可以去一些油腻的口感， 对，酸甜的感觉， 对，就很开胃， 帮助消化。对， 我觉得就是饮食过程当中怎么样可以控制自己少食多餐，气敏很重要。我特别建议产后的妈妈，因为其实产后大家都知道坐月子期间就是很提倡少食多餐，包括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这么提倡的。有些人就会说，哎呦，现在开始，我那天看孙俪发了一个微博，她说她最近正在学习少食多餐，然后每次出门的时候会在自己包里面带很多小零食，但她是属于那种一吃就要吃到饱的那种，所以她说莫名其妙的发现除了3顿主餐之外还多吃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样有这样问题的妈妈就很适合把自己家里的器皿都换得小一些， 精致一点， 对，精致一点，盛的量少了以后，你自然每顿吃的单位的量就 少了。 对，其实我记得那会儿我坐月子的时候，一天就真的是吃6顿，3顿主餐，3顿辅食。 不是不能叫辅食，加餐吧， 加餐， 对，点心， 煎点， 嗯，对，但因为是母乳喂养，所以其实你所摄入的这些都可以很顺利的提供给孩子， 对对对，而且自己就消耗掉了， 对， 现在越来越多的妈妈跟我说，为什么要喂母乳？第一件事是因为它能帮我瘦， 哦，对对对，它是一个很好的庇护的利器，就是你哪怕贪嘴了，多吃了一块蛋糕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 因为喂母乳每天能消耗至少700大卡的热量。 哇哦，700大卡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难消耗哎，对不对？ 对。 我那会儿的亲身感受就是，喂完一顿奶，我就觉得我饿了。 嗯， 刚刚明明吃的很饱，然后就去喂奶了，喂完我就饿了。喂奶，母乳真的是一件太神奇的事。 对，吸脂神器，小家伙都是。 可是。但你同时也觉得就是哺乳期也不会太瘦，就它会给你保持，人体会帮你平衡， 对，有一个平衡，因为它不可能让妈妈营养不良或者是不能保持一个身体的代谢的状态，还是有平衡的， 是、嗯、所以如果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电视那头有正在哺乳期的妈妈们，有任何跟哺乳相关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今天来提问， 对， 因为冯月在这方面绝对是专家、嗯、可以随时帮大家来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小宝宝，当宝宝能够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站立行走之后，我们在家里可以给他设置一些在行走上的难度，让他去感受一些障碍物的探险。这个游戏其实是可以锻炼到宝宝的眼角协调和身体平衡能力，包括也可以，我们会提倡说宝宝在刚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多光脚，让他的末梢的这个神经去尽可能的被开发和被刺激到， 对， 所以这个对于脚底的末梢 神经末梢 对刺激也是很有好处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游戏《亲子大冒险》。其实障碍物很简单，你就是在地上放一个靠垫啊、小凳子啊就可以了。你可以拿一个宝宝很喜欢的物件作为一个目标，去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在走到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设置一些类似靠垫儿，对，这样的关卡，一定要把袜子脱了哟。 对，开始一定要引导一下，让孩子知道这什么样的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他慢慢就形成习惯了。 对对，这个环节是很重要，也是不能忽略的，就是当他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你一定要夸奖他。 对 对， 要夸得很具体，哪怕孩子很小都要夸得很具体、嗯、走得真好，走得真稳呀，或者是 不能忽略的，就是当他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你一定要夸奖他。 对 对， 要夸得很具体，哪怕孩子很小都要夸得很具体、嗯、走得真好，走得真稳呀，或者是宝宝走的距离真长啊之类的这些、嗯、 对，我经常会听到身边的一些辣妈姑爸们说哎呀孩子太小了根本什么都不懂，这种话会经常出现在，比如说我会告诉他们说他们产生了分离焦虑症，比如说每次妈妈要走的时候宝宝就会哭闹不停、 嗯、 我就会告诉他们说你们没有做好这个分离的这样的安全感的给予，他们说哎不用孩子太小了根本什么都听不懂，跟他说什么都白搭。现在依然我们身边像我们这样大年龄的父母有很多依然保持着这样的观念、 嗯、 这个其实是让我觉得任重而道远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夸奖啊，包括像在每一次做告别的时候，做离别的时候，你要去跟他说好， 对，有一个小仪式感。 对这些内容我们节目当中反复的在跟各位强调，但是好像普及度还没有那么的高。 大家可以勇于尝试一下。 对，我觉得冯月可以再教一教大家细节处怎么来做、嗯、比如说分离焦虑这个事情怎么样在每天离家的时候、 对，有很多的妈妈在产后4个月左右的时候就要去上班了、 嗯、 基本上大家通常的时间段就是4到7个月，对吧？ 对。 那这个时候很多妈妈就会选择，以前我也说过这个话题，就会选择偷偷走。好多时候就会跟我说反正他也不知道，然后他不看， 对，他不注意就走了， 对，跟他睡觉了，或者不注意的时候，或者让我从门这边走，让我妈带着他去阳台看风景， 就把他吸引力给 转移了， 哎， 说咱们就拍那个，然后再一转身妈妈不见了， 对，然后 他会觉得说孩子都忘了这事儿了， 对，他以为孩子忘了，但实际上孩子当时那个不安全感就逐渐的累积下来了，他会觉得妈妈会莫名其妙的消失， 对， 那我随时就要动不动就像小苗一样去看一眼我妈在吗，过去我妈在吗，如果妈不在哇哇大哭，或者等妈妈回来的时候他就用全部的精神去控制住妈妈，用什么控制呢，比如粘在妈妈身上妈妈抱，小一点的可能叫妈妈吃奶，就跟妈妈锁定在一起啊，所以这样呢妈妈就觉得太累了，其实你在孩子小的时候你越想把他推开他越要黏回来， 对， 那这时候你就不如给他一个仪式感，让他知道慢慢的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妈妈跟我说再见了，妈妈从这个门消失，他还会从这门进来，啊，他每天他会有固定的，不用多，大部分的小孩七八个月以后他就知道了，他会有一个主客体分开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其实人类是这样，他对于这个物体的消失然后再回来，他这个观念是不是先天就形成的， 对， 而是他的本性是在于我要寻找安全和可靠的依附的人，所以妈妈自然而然就成为我最值得依靠的这个人。 他本来一开始他觉得他跟妈妈一体的，妈妈在哪儿我在哪儿，啊，到这个几个月之后他才慢慢发现妈妈跟我不在一块儿，不是一体，那我要有一个安全感，因为他就以前咱们说过嘛，因为妈妈身上的乳汁啊和羊水的味道是一样的，妈妈的心跳我已经听了，在拍宝宝的时候，对，很熟悉，听了9个多月，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妈妈是本身是跟我，虽然我们俩知道了你是你我是我，但我要跟妈妈在一起啊，接下来他会觉得哦，妈妈反正一直会在，只要我需要他就会在，他就会有这种安定感，但如果你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又消失了，他就开始用他的方式去要求了， 对，所以只要你坚持在前期的时候把这样的安全感建立起来了，把这样的规则给到宝宝了， 对， 他是能够接收到的， 对，其实对于孩子来说生活及教育它就是一个习惯养成，你给他什么样的习惯，你给他那个8点档连续剧的那个状况，每个人哭哭的都不行，哎呀孩子妈妈走了，然后眼泪慢慢的走，那他就这习惯，他就知道哦，我要回馈妈妈哭我也得哭，然后有的时候就给他很轻松，就是觉得袁英你这方面做的就很好，就永远让孩子活在一个游戏的状态之下，多大点事儿啊，不是事儿，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我觉得这样孩子就会很好的接受。 但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孩子的习惯一定是反复的，就你别指望说我今天给你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坚持3天你是不是就能成型了，这不一定，因人而异， 对， 每一个孩子形成一个习惯的时间长短不一样， 对， 其次任何一个孩子都会有，哎，我好像建立了安全感了，过一段时间我又不行了， 他要反复验证，就跟咱们一样，咱们现在其实好朋友也要常见面，然后或者是跟老公也得没事 问问，夫妻之间也不停地问你是不是还爱我， 对，你爱我吗，对，其实领证都领了好多年他也都得确认，其实是一样的， 孩子也会试探， 孩子也会试探，还有就是千万不要觉得你做好准备了，我今天改变这个行为模式了，那么孩子就做好了，有的妈妈就跟我说，我今天那个走的时候跟他做仪式感，怎么他还哭啊？啊，其实就做了这么一次。 对对对， 明天我还是偷偷走吧，他偷偷走，我们就不听这个了。那一次啊，孩子没 这跟减肥是一样的，我今天少吃一顿，怎么还是没瘦？算了，明天还是吃回来吧。 对对 对, 对, 对, 对，好像，对，那比例太像了，对。 好吧，我们再说到情绪这个问题呢，就跟今天的话题有关系了。到了宝宝2岁的时候，情绪就会更加的丰富。他会跟之前2岁之前懵懵懂懂的状态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升级，包括他的情绪也会更加的升级，似乎更容易发脾气，动不动就发脾气。 发脾气，还有反对意见，反馈反对意见， 不要 ， 对，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我们先来听，一个比较概括的这样的讲述，关于可怕的2岁到底有多可怕？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因为现在才2岁，他比较活泼，然后比较闹腾，但是有的时候我束手无策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一哭的时候，他想要这个。想吃糖啊， 所以今天我们刷刷朋友圈，我们来看一下在育儿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跟小潘一样的烦恼。 我的小主人莲藕今年2岁了，我是乐乐，我是小主人的开心果。 我是怒怒，我可不好惹。 我是悠悠，只要有我在，小主人总会不开心。 我是燕燕，我可以让小主人不喜欢一切东西。 面对可怕的2岁，小主人情绪大爆发，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刚才这个视频当中的小宝贝叫莲藕，他今年两岁了，刚好跟你的孩子一样。我们给今天讨论的题目就叫可怕的两岁吧。 我觉得挺可怕的。 怎么可怕的？你们家是怎么可怕？ 先抱怨一下。 就刚才说到不爱吃饭的问题，他喜欢吃零食，然后我就老制止他， 制止就哭， 制止就哭， 哭的时候全家大乱。 对，然后一哭吧，我说就是饿着他吧，饿着他这家长又担心。 饿着他姥姥这关你就过不了。 对， 所以没招。我们刚才叫可怕的两岁是因为我经常去看小宝贝嘛，就是你发现刚会说话的时候说不清， 对， 也不可怕，而且任你摆布。两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哭闹， 对， 说不。然后呢你跟他讲道理又讲不清楚， 没错， 特别奇怪。一上幼儿园能讲清道理了，你就心中就像一片天窗开了，你跟一个小混蛋在说话。 新世界。 然后呢你又想我要不管他，这个孩子长大成了一个特别没教养的人怎么办。哇，那个时候很恐怖。但是好在后面这个过了3岁以后，我发现小混蛋那个时期并不长。所以今天叫可怕的两岁，刚好心理专家来了，我们想为什么两岁会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跟前跟后比特别的时期呢？ 因为孩子一进入两岁或者说两岁之后的时候，就会变得有些的固执啊，并且孩子特别容易发脾气发怒啊，有各种的情绪反应。那么对于妈妈的一些提议，多数的孩子都会坚决地说不不不，就是这样，他都不同意的一个状态啊。我们说他其中呢有几点因素，其中第一点呢就是孩子到了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孩子更多的呢会说我能啊，我这个都可以去做啊，什么都不用你们去帮助。妈妈比如说拎了一些东西，那孩子也会说到我可以，我帮你来拎，能感觉到他自我的意识在逐步的形成和完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孩子到了一个秩序敏感期的一个阶段了。那么在秩序敏感期的阶段，如果说突破了他的一个秩序感，他就要哭。如果说他想维持他的秩序感，他就要闹，他就要折腾。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所有的事情都得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走。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说他就到了一个物权的一个敏感期。在这个阶段里边，他会说的，哎，这个是我的，那这个是妈妈的，那个是爸爸的，你们都不能给我混着。我们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家庭因素的重要性。那么有的时候在家庭里边啊，有一些长辈，我们感觉他脾气啊特别的暴躁啊，控制不太好自己这种情绪。那么面对孩子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尽量能够收敛一些，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能够稍微收一收自己的这个情绪和脾气。并且我们说呢，科学研究发现呢，孩子其实在2岁左右的时候，如果他长期处在一个焦虑或者暴躁的这种应激状态里边的时候，就对他的这个大脑其实有损伤，并且呢容易让孩子更不容易控制好自己的这个情绪反应。 这是从心理学家层面来解释的。第一两个，一个是自我意识觉醒，第二个是物权意识的这样的一个清晰，其实大家都明白的。其实第三点，我们也经常说老话，不是说我们家长是孩子一面镜子，或者是第一任老师， 对，上行下效。 对，就是家长的情绪其实对于孩子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先从前面开始说起，先从自我意识觉醒这个事情开始。两岁之前的孩子，或者说更小的孩子，他从刚开始咕咕坠地的时候开始，他分不清自己的四肢和自己有哪些部位，然后慢慢的开始对这个世界有清晰的认识， 对， 能够清楚的控制住自己的手和脚去爬行，然后慢慢的站立起来，这都是一个人类进化的过程。对，然后到2岁的时候，他之前的这些所谓的自我的行动能力都逐渐的成熟起来了， 对， 这时候自我意识就觉醒。 对，你会发现人的那个发育是越来越高级的。 对， 一开始我先要长我的身高体重，然后我才去发育我的大运动，然后才是精细运动，然后才是七情六欲。像刚才我们看那个片子里面讲的，我有发怒，有高兴啊，有沮丧，那孩子慢慢就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去体会不同的情绪。 所以刚才这个视频当中提到的一部动画片就叫《头脑特工队》。 对， 那部动画片其实还是挺建议处在可怕两岁的阶段的孩子家长陪孩子一起来看一下。 对，我觉得家长自己看看都是很好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带孩子的状态是很疲劳的，因为咱们都知道大部分人疲劳的时候那个情绪是很不容易控制的。 对， 自己也看看，然后这样呢能够对自己有一种觉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在两岁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也看到视频里面讲述到孩子会呈现出很多让你看来很反常的一些情况，会让家长，尤其你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他如果撒泼打滚或者就是不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羞愧然后很没面子的感觉， 羞愧 就会 然后愤怒然后顶在那儿的无力感。 对对对，很无力很无助，就会觉得天哪，这么小的孩子我已经无法控制了。 对， 然后如果照这个趋势去发展，以后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所有的一连串的 想法，对对对对对， 想 的特别多， 都会在你的脑子里面出现了。那今天我们说可怕两岁，也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到我们讨论来，把你的案例分享给我们，因为每家的孩子都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讨论一下。 对，先说冯月家的孩子吧，今天迅迅在场，听听妈妈讲的这些例子，迅迅是不是记得？没事，你不用紧张。 是小时候，是已经过去了。 是你小的时候的你，对对对，你还记得冯月还记得旭旭两岁的时候什么样的？ 他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基本上就是比如说睡觉，我们去睡觉吧，不睡。啊，他在1岁11个月才开始会说话嘛，然后他就很强的肢体动作啊，这样来反馈啊。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不吃饭了。然后呢吃饭去吧，我不吃饭，怎么说怎么不去啊，基本上就是他应该去做的生活的循环他都不去。但是其实他的还是有这种需求嘛，还是饿啊，或者还是想去厕所啊，或者还是想去睡觉，那怎么办？发脾气。因为到那儿你就随便吧，你反正你不去嘛，或者你不睡嘛，那你自己玩吧。结果到那个节点上他就开始情绪崩溃了。这其实就是孩子到那个时候呢，他自己的生物钟也在提醒他，他其实饿了困了，或者要去上厕所了啊。但是这时候他的那个情绪上面又觉得我要抵抗这个正常的状态啊，就会有这种压力激素啊，这种压力激素呢就会让孩子有这种情绪崩溃的状况，反而会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或者说就是比如咱们一直常说的所谓闹叫，也是跟这个情绪是有关系的。 对，就是你要那个时候有人有科学家做过这种实验，你那个时候去测皮质醇是很高的。这个压力激素是很高的。 所以当时你是怎么去应对他这种抵抗一切的？ 我其实到直到现在依然都还是要有觉知的时候才能够比较智慧，没有觉知的时候其实当时心里也一样，跟大家是一样的，就是好崩溃，然后好烦，好无助啊。然后如果当时能召唤出来神兽，我就变成了有觉知，我要理性的对待他，然后要是没有的话我就自己先去平复一下， 就先不管。 最后对，就最后比较智，就自己觉得我当时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信息可以看得到，也没那么多说法，半年前嘛啊，当时就是形成了一个游戏的习惯，这是我比较觉得是一个出口，就变成了好，我们不去睡觉，迅迅我们不去吃饭啊，迅迅我们不去拉臭臭，然后这样他就反而变得负负得正，就开始说我要去。然后觉得好用，真好用。 所以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这不失为一种招数。 对， 因为他的出发点就是我想抵抗你。 对， 所以如果你正着跟我说，旭旭你是不是要上厕所呀？不要。旭旭你是不是不要上厕所呀？要。 要。 这么话反说。 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游戏，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一下。那时间进入到下午的5:27，我们要稍微休息，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成龙梦工厂》《辣妈正传》。我们今天聊可怕的两岁，欢迎大家把你们各家可怕的两岁情形都分享给我们，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观感青年计划”。稍后见。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在下午的5点30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嘉宾薇薇。 大家好，我是冯月。 嗯，我们今天先来说可怕的两岁。从它字面的意思翻译成是可怕的两岁，然后英文当中 terrible two 现在已经大家把它简称为 T2。 对 T2 对，就可见家长对于这个话题也是有一定的心理阴影的。也欢迎大家去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你们各自的 terrible two 的 案例。 我们先来说一个案例啊，这个场景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一家人都落座了，1岁多的外甥女儿还在抱着她的小机器人到处转悠，然后呢，家人就摆好了碗筷，说：“宝宝，该过来吃饭啦。”然后外甥女儿扭头看了看我们，大声地说：“不要。”然后一边还扭着小屁股，哼哧哼哧就跑走了，跑到自己那玩去了。结果呢，就一把被正在看电视的他爸爸抱起来拉回了饭桌。 嗯，给抓回来了， 把你转回来了。 对， 结果小姑娘不干了，立刻反抗异常激烈，哭闹不休，边哭边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那孩子妈妈呢，就皱着眉头把孩子接到手里，连哄带骂的把孩子的状态从大声呼喊、激烈反抗调整到了抽抽搭搭、扭捏反抗。 嗯， 就是妈妈通过 静音模式 以暴制暴，然后把孩子这个分贝降低了一个层级。然后呢，亲妈表示说：“哎呀，这孩子最近越来越难带了。” 嗯， 然后顺势呢，全家人也一起讨论了一下孩子最近的变化。奶奶说话了，说：“这快2岁的小孩太有主意了，这是经常老人家会给的一个评价。嗯、这孩子真有主意， 嗯， 这么小就这么有主见。 嗯、 说昨天洗完澡，随手给他拿了一件衣服，说什么都不肯穿。 嗯， 最后好不容易给他穿上了，坐在地上就开始大闹、大哭，折腾了一身是汗。”气得他奶奶呢脱了衣服给他洗了一遍， 又 换了一身衣服在安上。对，他妈妈亲妈也是一脸无奈，说晚上睡觉睡到一半醒来，非要找他的玩具，找不到就不肯睡。 嗯 嗯，总之吧，对于小朋友最近的变化，全家人都深有体会。前一天晚上还在客厅自己穿了大人的拖鞋走路，摔了个大跟头，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嘴里还一边喊着妈妈，一边对我这个好心上来扶他的舅妈 say no， 就只要妈妈，彼时彼刻就只要妈妈。 因为就是对于全家人来说，这个因为是个女孩，她可能前期两岁之前整个状态还是比较乖巧和平稳的，然后到了接近两岁的时候，在很多的生活小细节上都打破了大家对她以往的认识， 固有形象。 对 对 对，其实很好来， 淑女人设崩塌。 对对对，我们来梳理一下，先是吃饭点了，该吃不吃，然后爸爸妈妈都采用了以暴制暴的方式，这肯定是不可取的，对吧？咱们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在这样阶段的孩子是不是还是要选择用顺毛驴的这样的方式先来舒缓一下情绪？ 对，要么就是如果是比较好沟通的孩子，那我特别建议用游戏的方法，就是姥姥也吃了，奶奶也吃了，爷爷在这儿呢，我们也在这儿，让他觉得哎，这事儿我得参与，大家都去了，是个好事儿。不要强迫，越强迫这孩子抵触心理越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妨是冷处理，你先放一放，大家先去把饭吃了，孩子们也吃不了几口，也不会说差这个20分钟半个小时他就胃就不好啦，或者真饿坏啦。常常咱们当时心里就是顶在那儿了，必须按时按点儿，很多的时候就不行，就跟孩子拗上了，你现在不吃就不行，其实这个大可不必。 而且很多时候孩子他只是厌倦了之前你们给我的，就是你们给我做了什么，然后我就必须要吃完，毕竟是你一口你喂一口我吃一口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可能很想通过这种自我意识的表达去告诉你说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了，我也可以去做了。 对， 所以不妨这个阶段的孩子也开始可以去向幼儿园的时期去过渡了。 两岁可以了。其实一开始我们比较建议吃饭就让孩子自己有 自 己的那个 坐着的独立的位置，不要抱着， 有礼仪有仪式啊，有他自己的小道具，他自己又有一套餐具是他专用的，让他有参与感会好很多。另外一个就是到时间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个人的习惯养成也是好的，为了孩子以后真正上了幼儿园，咱们所谓说的啊，能跟上，能不吃亏，然后能吃饱，自己吃饱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呢，就是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当时真没听明白你说什么呢，你只叫一遍真不太行，孩子大脑没反应过来他跟好吃的有关系，那你可能真的要说你来看看，你来参观一下，我们开始吃了啊，给他一个过渡，给他一个哦，慢慢明白了他再走过来可能会 更好。孩子反射弧会比较长一些。 对，反射弧会比较长。还有一个呢，就是孩子吃饭之前他可能有一个自己的流程没走完，这是小宝宝很强烈的秩序感，很多孩子从婴幼儿时期就能够很明显的发现这个孩子有秩序感。 比如说洗手，或者说需要把什么东西放到哪儿去。 对，就还得要 说。吴越的表情告诉了我，洗手这件事情不在这个规则秩序感当中。 不是，他就是要比这个更早。我当时的表情想的是，他有的孩子可能就是我一定要在吃完了以后才拉臭臭。你看有的小孩吧，你喂奶之前你给他换了纸尿裤什么都没事儿，只要一边喂奶一边噗噗噗。然后有的时候呢，是这小孩睡觉，你在客厅里怎么又哄不睡，一进卧室那小眼睛吧噔闭上了。就是这样，他其实秩序感是天生的。 我们家是这样的，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拉臭臭了，然后拉完臭臭再回来接着吃，这个已经形成规律了，就吃吃突然他不想吃，他想下来了。因为我们其实一直都在惯行的一个从小的理念，就是一定要让他自己坐在自己专门的椅子上，不能谁抱着呗，以及他但凡下了桌子就不许拿着碗和勺子跟他屁股后面去追着呗。这件事情说起来好像大家都能够理解和接受，但是真的执行起来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让全家所有的大人都能够遵守这条原则很难，因为孩子他每天情绪都不一样， 对， 每天状态也不一样， 对， 而且今天这顿饭的饭菜是否符合他老人家胃口很难说这事儿。 对，他小人家，对，他小人家， 对，有可能他今天真的就不喜欢你做这饭，他就一口都不吃，他就吵着要下来。 对， 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只要他下桌就不许让人追着喂，这是我们家的一个定律，所以现在执行的还不错。但是最近的几个月我就发现，就是吃到一半的时候其实没吃饱呢，他那饭量就吵着要下来。那 OK， 你下来就下来吧，上厕所了，拉完臭以后你问他还要不要接着上去吃，他点头，就感觉吃一半拉空了又回来接着补一点。 这挺对的，这孩子跟教科书一样，就是人只要一吃东西就有口结肠反射。就咱们现在哪怕嚼个泡泡糖，咱们肠道其实都是蠕动的状态，孩子也一样。所以你们家孩子就是一个这个时间比较刚刚好，对，就 对 在这个点儿上了。 所以作为大人还是要多多去观察孩子一些规律。 对， 当你掌握到这些规律的时候，你也不会被他的一些反应所吓到。 对， 所以不上桌吃饭这个事情大家不用太过着急，给他一些引导。 对 和诱惑， 对，千万不要在吃饭的时候以暴制暴。其实过去咱们老话就说有几个时间不能去责骂孩子呀，一个就是吃饭的时候，还有就是一会儿咱们会说到睡觉的时候，因为这样孩子可能真的会消化不好，抽抽啼啼的，然后万一呛着呢，对吧？ 对， 有的孩子睡觉之前你要去责骂他，他可能晚上做噩梦啊，睡得不好，睡得不安稳，对，就分个时间给孩子立规矩。 对，然后在吃饭这件事情上也多多让孩子参与进去，让他自己能够跟大人一样拿着勺啊碗啊一起参与一下。维维还记得小时候自己吃饭的场景？ 我不记得，但是我有个弟弟差不多也是2岁左右吧，那年过春节死活就是不吃饭就哭了，因为全家人一年到头没几次全家团聚就哭了， 能聚齐的， 对。然后爷爷姥姥呢都哄着孩子，就是说你吃点吧，然后就不吃。 爷爷姥姥肯定就是哎呦别哭别哭， 对， 走走走走走。 然后后来爸爸妈妈就一招说，要不然回去给你吃肯德基吧，然后孩子立马就哭了。就是说这年饭就不吃了， 就不吃了，然后回去吃肯德基。 今天回去就吃肯德基，然后孩子就不哭了。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家里哄出来的习惯，孩子知道我哭了，然后再饭点我要吃肯德基就能吃到了。 就他会觉得有条件可以谈，可以谈。 对， 你说这年夜饭，我忽然想起我弟弟小时候有一次，就他是那种小胖墩儿，从小就是对吃，你只要说吃怎么都行啊，这什么事儿都无所谓了， 天生好胃口， 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然后有一年年夜饭也是怎么着不进来，就蹲在那个院子里不回来。然后后来我们就说，哎，这个虎子怎么不回来呀？要吃饭了，那也不叫，然后也叫不回来。最后发现他蹲在那个别人可能送了一只活的鸡，在一个筐那里面扣着。他就一直等着那只鸡下蛋，下完蛋之后他才进来啊，特别有意思。他就觉得啊，我每天都是要看完这个鸡，然后下完这个蛋我才吃饭。结果那天那只鸡上班晚了，对，下蛋的时间晚了，然后他就不这溜溜等了好久，我印象特别深。 这是孩子自己意识当中的规则感， 他的规则感。 这个事儿没做完呢，我不能再继续下一下。 他没办法像咱们成人去看看表。他不会，他可能就是某件事情，那就是我的一个生物钟，他不知道那事情在延迟。 哎，但是刚才维维提的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值得咱们探讨一下的，就是关于在饭点之前，孩子如果真的表现出很强烈的抗拒，我又不能在这个时候去跟他以暴制暴，去跟他强行的让他怎样怎样，那我。又不能，我又不想把他养成一个会跟我谈条件的孩子，那以后我就被他遏制住了，我就有了把柄在他手里了。那我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呢？我怎么又可以舒缓的去引导他，舒缓的去把这个事情过渡完，让他吃完这个饭，同时又不会让他养成坏习惯？比如说，你不吃饭，那好，咱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吧。他肯定同意，但是这样的习惯肯定是不行的。我不愿意吃饭，那好，那咱们不吃饭，咱们去买你爱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吧。这个肯定也不是咱们想要的结果。 对，我觉得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游戏的方式，你看能不能引导回来啊？像刚才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了，游戏的方式可能孩子就来了，那咱们都不吃饭，或者那个，那咱以后就不吃饭，他可能觉得不行，那个后果我接受不了，他可能都过来了。这游戏的方式，还有一种你可以延迟一会儿，等一会儿。可能孩子真的是看观察一下，他有一些他的流程走完了，他可能就回来了。另外呢，如果是这个时候，我一般觉得还是要有一个预判，对这个事情上，他为什么不来吃饭？那肯定是有一些原因的，或是今天上午活动量不足，或是今天上午某些的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让孩子心里有惦记。那咱就先去完成那个，把今天先处理了，这个此时此刻这件事情先解决掉，然后之后呢，我们避免让他还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就好了。 我觉得预判这个事情对于成年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家长要做的就是你去很好的或者相对精准的去预判到孩子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做出抗拒。 对，我觉得为什么家长操心了累呀，就是这样，就是常常我们心都是张着的那种感觉。但你与其跟着这个孩子动来动去，你不如预判一下。那我今天比如我在做饭，我把孩子放在客厅里了，我先扫描一下这个客厅里有没有一些尖锐物，有没有一些孩子不能碰的东西，我先排除隐患。比如我今天带孩子去商场里玩了，那有滚梯，我是不是就别带他玩那个，就稍微有的时候对这些事情就稍微有个预判就会好很多。比如今天上午我没带孩子，我们俩睡了一个懒觉，那中午是不是就稍微吃饭晚一点，或者吃的东西是他平时爱吃的， 对， 哎，然后玩着就吃了，小飞机进来啦，或者是什么小火车要进山洞啦，用这种方式来玩着可能就好了。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是孩子可以接受的，而且也不算 坏习惯， 哎，对，不算所谓的坏习惯。 所以家长的底线还是要把住的，就比如刚刚伟伟举那个例子，就是不能说因为他这顿饭不吃，你就拿别的去诱惑他，拿别的不健康的食品去替换， 对， 就什么巧克力呀，什么甜食呀。 对，因为那个其实真的治标不治本是第一，第二一个对孩子来说远期。就孩子生长发育好吗？真的不好。 近期和远期都没有任何好处。 对 对 对， 一个是预判，一个是底线。 对， 对， 还有 这件事情。 对，就关于吃饭这件事，还有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小心，就像刚才微微讲的那个替换，很多老人说：“那你现在不吃不吃吧。”一会儿姥姥给你一个 棒棒糖， 棒棒糖，旺旺什么，不是，就反正那种什么脆 旺旺雪饼， 对对对，那种脆的东西，或者是 旺旺雪饼，真的是太暴露年纪了， 不小心暴露了年纪。 对，反正类似，现在还有啊，就类似这果冻啊这些吃的，然后或者是下午傍晚的时候遛弯回来了，孩子饿了，金光五四来一大堆零食，那。真的到吃饭的时候人家孩子不吃那就别塞了，人家孩子胃容量是有限度的。 对，这一点也真的很重要。比如我现在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做家长你一定要时时刻刻的去回顾一下你的孩子今天这一天做了什么，或者他最近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样的。你看比如我来以我们家孩子来举例哈，他每天早上基本上是要8点钟要起床，起完床以后他会先找阿姨去要奶奶。那现在语言发育不是很好，大概2岁多一点，但是说的话很有限，他会说阿姨奶奶，阿姨奶奶，他要准备要喝第一顿奶了。他这第一顿奶一般会喝到150毫升到180毫升，是配方奶。喝完这顿奶以后隔半个小时左右就要吃早饭，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要接近9点了，因为喝完奶之后还有什么刷牙呀洗脸啊一套流程，基本上到九点的这顿早餐就吃不了什么东西了，会吃一个鸡蛋，然后呢可能是一小块南瓜，或者是一块什么样的粗粮，或者是红薯或什么的。 对， 粥可能就是小半碗了就吃完了。然后阿姨会跟我说她今天早上吃的不是很好，我说有哪些 OK， 鸡蛋吃完了就可以，然后再吃一个点心 就可 以了。 对 对对，因为9点吃完以后可能上午还会有一块奶酪或者有一顿水果，到了中午基本上12点就要吃午餐，这顿午餐呢可以吃到一碗大概比我拳头还要大的这样的碗的一碗面条，配上一些蔬菜啊肉末在里面，或者是吃阿姨给他包的饺子，乒乓球大小的饺子能吃10到12个。 哇， 对，这顿午饭就吃完了。吃完午饭以后还要稍微歇一会儿，然后就要准备睡午觉。午觉对于他来说是2到3个小时，吃完以后起来还有一顿奶，这顿奶大概会喝到100毫升左右，到了晚上6点还有一顿晚餐。所以这个中间就你一定要科学的去匹配他这3顿主食加上3顿奶，中间还有一些水果，你会发现这孩子太忙了，每天除了睡觉， 那胃就没歇着， 吃完以后又睡觉， 对， 然后睡醒了还在吃。所以如果他中间有哪一顿真的是没有吃或者没有吃特别好，你不用太揪心，他一定饿不着。 对，而且还有就是你看你们家吃的吧，虽然顿数多，但他真是少食多餐。 对对对， 每一顿除了正餐那个饺子啊什么的这些吃的还挺多的，真是挺多的。 对， 之外还都是挺精心的，100毫升嘛，就跟喝水差不多嘛。 对，我跟阿姨我们都统一了，包括跟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家都统一的一个意见，就是正餐一定要正点吃。他如果这一顿没有吃好，就不要给他补充任何别的东西，不要觉得说我亏了你这一顿了，我一定要给你填补进去什么。 对， 千万不要，因为他下一顿一定会给自己补回来。 对，走平衡。对，就跟咱们成人一样，不是每一顿的那个食欲都是恒定的，不是我每天吃2两饭，我每天都是2两饭，多一个米粒我都不吃，少一个米粒我都不吃，不是这样的。 对， 哎，所以不用太着急孩子当顿怎么样。 嗯， 要看。有的妈妈可能就这时候心里就是，那我用什么来衡量？心里有这样的疑问，咱们就看孩子的身高体重啊，2岁孩子的大运动和他其他的这些，大运动认知能力的发展啊，这些都 OK 就没问题。 嗯哼，这是从吃饭这个话题哈引发的跟孩子的 terrible two 相关的一些自我意识萌动，包括一些规则感和秩序感，包括规则感和秩序感，其实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也会表现得异常的强迫症。 对， 就几乎是强迫症的这样的类型。比如说刚才我们案例当中讲到的这个小姑娘，她会到半夜醒过来的时候一定要找自己想要的那个玩具，别的替代品都不可以。或者说是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指着某一张椅子告诉你说这是谁坐的那是谁坐的，你们换了位置都不可以。我们家孩子就是这样，他吃饭坐下了，然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坐哪儿都要分别有自己的安排。 对， 包括有时候我吃饭着急 我和他爸爸有自己专属的筷子，我的是粉色的，他爸爸是蓝色，但是同一个款式。我有一次呢拿了阴阳筷子，一只粉色一只蓝色，对大家来说没关系。我都快吃完了，我们家还突然发现了，就是坚决不干， 就得换回来， 你这筷子必须得换过来，不换就不行。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顺着他，就按着他的秩序感来走？ 对，其实这样他秩序感是人最初的一个很重要的行为模式，有着秩序感反而是好的。 嗯 啊，有这个，就像我们说这个两岁他看起来比较麻烦啊，其实他有这个反叛逆期也是好的。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一个有这个叛逆期，孩子说明他情绪发育是正常的。那么有这个秩序感，说明你以后给孩子立规矩或者立一些其他的，比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回来就得洗洗手、写作业，类似这样的好习惯的时候也很容易 啊。所以是一个铺垫。 对，如果你说啊 ，OK， 这个时候我可以妥协。我们说你这个，也不是妥协了，就是逆着你来。不行，你这算什么秩序感？妈妈就要用这个吃完，每次都打击他这个秩序感，他慢慢就觉得这世界上什么事儿都没底线，无所谓，他就变成了那这性格形成就是这样的。很多孩子就是得到了很多这样的成长暗示。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孩子长大以后在学习阶段当中可以听你的那些洗脑的那些， 对，就可以试试 的话，对 对。 从小就应 该就可以试试，对，可以试试先顺从他。但也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度，不用太教条，对吧？您可以过两天换一黄筷子，再过两天可能换一个其他颜色的筷子，让他知道 可以告诉他 都可以吃，只要这形状的，这都叫筷子，咱都可以用，类似这样的啊，慢慢有一个活跃的度。灵活度， 给他一定的空间， 有他一定的空间，这样省得孩子以后教条。这其实对很多妈妈容易从左到右中间就忘了， 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 哎，对， 有一个游刃有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灵活。 对，我们今天正在聊可怕的两岁，两岁这一个时间段对于当爸当妈的人来说都是很敏感的一个阶段，也是很头疼的一个阶段。如果你的孩子正好处在这个阶段，或者即将要迎来这个阶段，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在视频的直播平台可以找到新浪微博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这个视频我们会讲到宝宝的情绪，也讲到可怕的两岁，一起来看一看。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 难搞的两岁宝贝，老师跟你说不要吗？ 两岁以上是 trouble two， 是最难搞的两岁。很多爸爸妈妈你就会发现，其他的话都不会讲，什么东西先会讲，不要，很多都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其实两岁以上的孩子的心智发展是已经逐渐成熟，可你会发现两岁以上的孩子的语言，我们有谈过，语言没有那么快成熟，所以表示理解心里面理解的东西超过他的嘴巴，当超过他的嘴巴的时候，情绪这个原始的东西就会很多，就会很乱。 你要打人吗？ 那所以为什么会很难控制两岁呢？因为他们想要证明自己长大，想要证明自己可以，然后又说不出来，然后又用一个不要呢，然后能看能不能跟爸爸妈妈觉得说，我可以稍微挑战一下，我可以稍微踩一下底线，所以两岁的情绪会非常非常多。可是要不要教，这是我们早期教育的重点。两岁的孩子的情绪当然要教。 喝水，面对爱说不要的 trouble too。该怎么教呢？ 举例来讲，如果跟他讲说你如果不喝水的话你就一直咳嗽啊，可是他偏偏就在那边一直玩，然后不要，我不要喝水，不要不要不要 喝水，喝水，吃饭。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四个字，温柔坚持。你还是坚持他应该要喝水，明白的跟他讲说你要喝水，因为你咳嗽了。可是他一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这个时候就跟他讲说，如果不要的话，那玩具也没有得玩了，因为没喝水。把这个因果关系简单的讲给他听，其实就可以让孩子呢可以远离那个情绪上面的一些风暴。 小宝贝再长大一点，情绪控管就会进步吗？如果没有呢？ 但是二到三岁，或者说是三岁，有些孩子到三岁多以后，还有一些这些情绪的话，我认为是正常的过渡时期。可是如果已经造成你教养上面的困难的话，当然建议你发展评估要做一下，譬如说他有没有感统失调的问题或触觉敏感的问题，因为有些孩子的身体的皮肤的触觉是很敏感的，所以他跟环境的互动会比较不好，怕碰东碰西，怕人家抱他，那这个东西就是感觉统合的触觉敏感。触觉敏感跟情绪发展有很大很大的关联，一个孩子如果触觉敏感了以后，他的大脑上面就每天就像火山在爆发一样，所以情绪也会不好，脾气也会很大，你就会看着孩子一直发展成那种情绪小霸王的那样一个情景。 哦哦，爸妈都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变成小霸王吧，所以专家要介绍一个小法宝哦。 哦，妈妈，这是什么啊？ 所以我们就会在感统教室里面，然后我们在临床上面，大家一定都要知道这个感觉统合的触觉刷，我们会在孩子的身体上面做升压的触觉，所谓升压的触觉就是把这个毛压倒，这样子顺着毛发的方向刷，因为毛发生长的方向就是神经生长的方向，如果每天都有做一些这种触觉刷的一些按摩的时候，其实孩子会非常非常舒服。这边有一个沟槽是在刷手指头的，有没有手指头的这些缝缝很难用这一面刷到，所以就会伸到这里面去，刷大面积的话就会这样子刷，被妈妈刷是很舒服的一件事，而且孩子也会变得比较乖。那所以这个乖乖听话可能是所有的家长都想要的，那如果要让他们乖乖听话的话，应该要先把生理上面的这些什么皮肤的触觉敏感啊，人际上面的这些敏感啊，睡眠稳定度不好，这种现象可以透过一个感觉统合的触觉刷先帮忙一下。 吃饭了啊， 吃菜菜好不好？ 因为理解力和语言发展的不一致，让两岁宝宝情绪总是常常爆发。爸妈要理解，这是正常发展。想要养出情绪一级棒的乖宝宝，爸妈可以使用感统小道具，给予正向的刺激，来帮助孩子跨越这个情绪发展的过渡期，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这段视频里面其实还教了一些小妙招的。首先，温柔坚持是妈妈的一个态度，不仅是妈妈，全家人都要保持这样统一的态度。 对， 你告诉他更多的因果关系，如果你现在不做这个，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你确定你可以去承担这个后果， 对，但一定要温柔，就别威胁他。 对， 那不能就没有了。 对，不能以暴制暴，咱们还是要做温柔的妈妈哈。然后包括刚才讲到这个感统的这个小的道具叫小刷子，其实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塔利》，翻译过来叫《塔利》，被宣传成什么恐婚恐育的宣传片的。那部电影其实还挺值得看的。然后电影当中女主人公的一个孩子就有这个情绪管理方面的问题，她大概已经长到小学了吧，就她没有办法去正常小朋友上的学校，她要去一些特殊情绪管理的学校去上学。然后她的妈妈跟她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环节，就是拿这样的一个小刷子去帮她刷他的胳膊，刷他的这个四肢皮肤的这个触觉，去帮助他能够平静下来，去管理他的情绪。这其实跟宝宝从小接触那个抚触啊，包括到稍微大了一点，像维维很喜欢那个 捏挤， 都是有关系的， 都是有关系的。 对，这其实就是通过一个固定的小仪式，然后去让孩子养成一个习惯，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小仪式，是可以跟妈妈近距离接触，然后非常什么都不用去想，然后一起来。对，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而且也是一个母婴双方能够很亲密链接的一个过程，这是挺珍贵的一个时间。 就有点像是取代母乳那个时间的感 觉。哎，对，就有点像他，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情绪上面有真正有状况的孩子，可能真是因为跟成人的接触太少了。啊，成人都是直接站在那儿，也不蹲，跟他说话也不蹲着。那你想，成人就是巨人一样，在他面前啊，你怎么又闹了或者怎样？孩子就会很害怕，觉得跟家里人很疏离。那这时候有这样的一些小仪式，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跟大人取得一些链接的过程。 嗯，就是一个很好的桥梁，送给大家这样一个小方法。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在下一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继续回来和我们聊可怕的两岁。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当您步履蹒跚时，我在您身边；当您眼神模糊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记忆淡忘时，我在您身边；当您老了，有我陪伴。10月14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一起相伴，一起相伴。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望大吼，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是嘉宾薇薇。 大家好，我是嘉宾冯月。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可怕的两岁，看看到底有多可怕。其实如果去把它掰开揉碎了讲的话，你会了解到其中的缘由，以及是孩子发展到某一个固定的特有的阶段的时候的一个特殊的表现。 对， 包括其中的很多细节，如果你处理得当的话，也会对他未来的成长和发育有很大的帮助。如果这么去分析的话，你就会发现并没有多可怕，也没有翻译的什么 terrible two， 包括我们刚刚看到视频里面把它理解成 trouble two， 没有那么的糟糕。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保持联络，来说一说你身边的 terrible two。 刚才教大家几个小方法，包括案例，我们讲到孩子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尤其容易出现抵抗的情绪， 对， 然后以及怎么样能够在生活当中细微的小细节上去帮助孩子梳理情绪，你的语言，你的语态要温柔而坚持，温柔在先，坚持在后，包括那个小道具可以拿小刷子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勾连和桥梁。对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到的也跟 terrible two 相关，看一看宝宝在2岁这个阶段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看一看又会在视频当中获取到一些什么样的小妙招来分享给大家。 那其实我相信各位家长都有听说过 trouble two 一词，那也就是说可怕的2岁。在这个2岁左右的时候，小朋友经常会容易哭闹、大发脾气，那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些自我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又没有发展的那么好，所以他没有流利的向家长去提出他自己的需求。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一边处于一个想要依赖成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边想要独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经常会在这2种状态中切换。那我们家长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是这样，那很容易当家长认为他们需要独立的时候呢，小朋友相反 他需要依赖家长。当小朋友想要依赖家长的时候呢，家长认为他们需要独立，所以呢经常就会导致幼儿和家长双方都容易失去耐心。那在整个失去耐心的这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引导小朋友就显得比较至关重要了。那首先呢，我们建议一定要先肯定幼儿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看到幼儿比较伤心或者比较难过，我们可以用语言把它描述出来。宝贝，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很难过或者是很沮丧等等，用很精准的词去把幼儿现在的整个情绪去形容出来。因为这样的话，等到他下次有到这样类似的情绪的时候，他就知道如何去向别人表达我的这种情绪。其次呢，在整个安慰的过程当中，可以给到小朋友一些肢体的拥抱啊，或者是轻拍等等这样的一个动作，给小朋友的情绪起到一个舒缓安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最后呢，我们要帮助小朋友去复述他自己的这段让他不愉快的经历。那这样的话，这个小朋友他就知道了，哦，我原来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啊，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情绪。那这样我们就让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帮助小朋友梳理他的情绪，让他学会去解决自己的情绪。 这段视频当中教给我们家长的这个方法，我自己亲身也在实验当中，其实还是好用的。就是你去帮助他表达出来他此时此刻或者说刚才哭闹的那个阶段当中是因为什么而不开心。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处在一个语言发展能力很比较微弱的一个阶段，他不太会说，所以他会更着急。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因为无法自己去表述出来此时此刻的情况，所以他一急就只能用哭闹来解决来收场。 这个会到很大，就是到他可能十二岁之前他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都会有这样的阶段， 无论男孩女孩。 嗯哼，他这个情绪就是一个阶梯性的上升，然后他越急他就越发脾气，他越发脾气他就越急，一个恶性循环。他到最后哭闹不是因为事情本身了，只是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崩溃了。 对， 所以这时候我通常我会给他一个宣泄的出口，我会让他先哭，好，你哭一会儿，然后我抱你，我说妈妈现在抱抱你，你咱们不哭了好吗，咱们冷静下来，妈妈来帮你分析这个事情是怎么了。他就会慢慢的收敛一些哭声，因为得到了你的 确认感受。 对，确认你是爱他的。这个时候这点确认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就他最亲近的人和他最信任的人能够给予他这样的拥抱和安抚，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尤其是在那种敏感的孩子，他这是两岁不会说，就是很多孩子他从小是那种敏感的，比如我们家那一只坐在那儿的那一只啊，他就是会不停的会在确认他去踩底线嘛，他闹啊或者什么之类，他回头会问你，妈妈你还爱我吗？ 他其实已经意识到我刚才的哭闹是不正确 的。对，或者你有一个表情就特严肃，他就问你，妈妈你不爱我了。他有那么一段时间，就大概是他比较慢嘛，就是这就是每个孩子速度不 一 样。对，他大概八岁左右的时候就常常会这样，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只能跟他说，妈妈你什么样妈妈都爱你，但是你这个行为咱们在分析分析商量商量的时候，他就说，哦，对，这个底线我永远都拥有，那上面的那个妈妈在跟我商量，这可能他接受都会好一些。 对，所以其实我们会跟大家讲到说，很多时候你去教育孩子或者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千万不要使用说你再这样妈妈就不喜欢你了， 对， 或是妈妈不喜欢什么什么样的孩子哦，你这样的孩子哦， 对对，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孩子内心的创伤是很大的，他会觉得说 他当真的， 对，他是真的认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第一个给他的拥抱和这样的安抚，就是告诉他妈妈是爱你的，其实你刚才哭闹成这样撒泼打滚的，我依然爱你。 对， 然后接下来我会跟他去梳理说刚才 你是不是心里是这么想的。 对，他会给你反馈，他虽然不会说，但是他会或者不是。我会告诉他说，如果是你就点头，或者说你说是，如果不是你就摇头。你跟他把这个事情梳理清楚了以后，你跟他确认过，你们都双方确认过，你刚才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去生气了，你是不是想怎样怎样，妈妈为什么不让你怎样怎样，这些事情都说明白了以后，他的情绪其实就已经抒发出去了。 对，这其实非常考验爸爸妈妈的耐心和爸爸妈妈对于孩子的了解程度以及敏锐程度。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可能只关注孩子吃饱了没有，生病了没有，睡得好不好，但很少有人说我们家孩子今天开不开心啊，他是不是今天这个整个他闹为什么要闹， 啊，很多一开始小的时候，其实两岁之前，孩子不会说话，又没有办法跟你说爸爸咱们聊十块钱的，他不会这样，他所以那个时候咱们大部分都是简单粗暴的回应孩子，所以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一段梳理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家长来说是非常高的一个要求，啊，但有这么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跟孩子的那个链接相对就更紧密了。 为什么大家有时候家长会说我突然好像不认识我的孩子了，当然这是在青春期那个阶段的时候会有更明显的变化， 对， 就是那就是因为你前期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跟你的孩子去进行沟通，小孩子其实也是， 或者是没有去觉知他，对，了解他， 没有花时间在这个，真正花时间和花心思在孩子身上。 对，你想你能够去表达出另外一个陌生人的，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另外一个个体不是我自己的人的情绪，这是非常需要一个觉知能力的，就更何况一个小孩，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小孩他没有表达，陌生人你可以看他眼神，你可以看他说的话，你可以看他的一些其他的状态，但小孩的真的没有这么多，所以真的需要对我们来说有一些要求。 所以各位辣妈姑爸们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情绪的复述， 对， 事件复述，包括情绪的复述， 对， 你去帮助你的孩子去讲述出刚刚事情的过程， 对， 发展的过程，以及他刚才为什么或者说产生了什么样的情绪。 对， 这是我们刚刚开篇说到那个动画片叫《头脑特工队》，Dr. Ray 曾经给过这样的一个建议，说带着孩子去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你可以去帮助孩子用其中的某一个人物去代替他当时的一个情绪。孩子会去找这样的代入， 对， 他会用这样的小人来代入我刚才在心里面是出现了哪一个小人，红头发的还是蓝头发的，怒怒啊，悠悠啊， 而且他会乐于说出来，因为有的孩子如果你直接就其实真的就是直接你说迅迅你刚才怎么怎么样，他不太行，你说刚才那个红头发的小宝宝怎么怎么样，他那个时候可能啊，对，那红头的小宝宝他刚才就淘气来着，他刚才发脾气来着，他能承认，但你要直接说迅迅发脾气，我发脾气，他那个小孩的那个心就出来了， 就是你别小看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都是要面子的， 对，真的 自尊心很强， 他无论他多大，就两岁的小孩你真的别小看他， 对，就是这个事儿发生在别人身上没关系，我可以笑话他， 对， 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就 不行，接受不了，对 对，所以这样的可以来代入的人物是非常重要的， 对， 这也是为什么小朋友跟小朋友在一起很容易模仿，也是因为他会从别人身上去汲取到，很快速的从同龄人身上去汲取到一些东西， 对， 包括两岁这个情绪的这个敏感期为什么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因为两岁的时候如果他表现出在情绪方面或者在表现力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的话，有可能在若干年之后，在他需要人生有一个再进阶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可能就会表现出相对应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两岁的时候他是退缩的，畏畏缩缩的，有可能到四岁他依然没有办法很好的掌握人际关系的处理，我们这儿有一个视频一起来分享一下， 而且呢在两岁左右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评估出他大概在四岁左右的时候一个人际交往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他在两岁左右的时候就表现得比较退缩了，那可能在四岁左右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好的有一个社会关系或者同伴的小伙伴的关系，如果在两岁的时候呢他能够更多的比如说尝试着去寻求一种安慰，能够更多的一个自如的表达，在四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攻击性就会减弱，并且跟同伴的这个小朋友相处得更加的融洽和愉快。 这个从两岁来预测孩子之后的一个社交能力人际关系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还挺好奇的，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在两岁就是处于一个相对有一点点在我看来就是叫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能够 谨慎吧， 对，我能够理解他，因为我是他的妈妈，然后包括我从他从小到大来观察他，我发现这个其实是有一定遗传的，因为我先生本人就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从小就是这样 啊， 他对我们家的孩子表现出来对任何的新鲜事物，不管是吃住行游购娱，就是吃的玩的看的，只要是新鲜存在的事物他会感兴趣，但是他不会轻易的亲自去尝试， 我觉得很多孩子都这样， 现在好多孩子都这样， 很多孩子你 真的很多，就拿我自己的儿子到十岁了，他依然是这样。一个他是遗传，就他的气质类型可能真的跟他的爸爸妈妈很像。 遗传谁？你还他爸爸？ 哎，对，肯定不是我呀，我这么外向，对吧？嗯，那一个是遗传，气质类型就是会遗传的，他写在我们的基因密码里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之前我们给他的一些反馈。 嗯， 还有就是他自我保护的一个能力。 嗯， 我觉得他有的孩子他真的是自我保护，他只是进慢热嘛，我们讲说这不是坏事儿。因为之前我们大部分从小受到的那个教育都是那种类似男孩子要有担当，男孩子要有一个模式，女孩子要是淑女啊，所以就会给孩子小时候说，哎，你不能哭，你怎么能哭，你小伙子，你们家也是儿子对吧，也是这种状态，然后或者是你一个小姑娘，你怎么能这么风风火火呢，就其实会给孩子性格的第二次塑造，或者是有些就会有一点压抑到了他的本性。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家孩子谨慎，其实也许他不是怂，他只是比别的孩子更敏感， 嗯， 他观察的信息量就更大。说实话，最早我看到一些文章写这个，我觉得有意思，就是他越谨慎他成活率越高 啊。对对对，因为他的安全机能会比别人更发达。 对，他会就是保证自己的成活率，所以他小时候谨慎不是什么坏事。但真的有时候为人父母那个心啊，就是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成年人是会被自己的情绪就是当下的那个情绪所支控，你就会觉得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的孩子怎么是这样的。 对， 而且尤其当着别人的面的时候就觉得很没面子。 对对对对对， 这真的是很多时候家长会表现出一些过激反应，包括去强迫孩子你一定要怎样怎样的时候， 会 就是因为被自己的情绪所支配了。 对， 嗯 嗯，尤其是那个比如说爸爸妈妈相对比较外向， 对， 然后孩子就有这种自我保护欲特别强的时候，孩子觉得这不行，这事儿天大对我来说，因为孩子世界其实有的时候他想到的很浅嘛，或者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大事儿，就是我全世界了，父母可能觉得，哎，多大点事儿啊，你能不能不把它当回事儿？越是这样，孩子可能就越会有反弹。比如说两岁的孩子，他那球跑到床底下去了，他等不了你给他够出来，急得已经不行了，我那球就是没了，没了就是没了，嗷跟那哭的时候，家里人说没事儿，那个多大点事儿啊什么，他就觉得你不懂我。那哭的就更厉害。那这时候如果像原因刚才讲的说复述出来，着急了是吧，那球在底下呢，现在看不见，着急了，可能孩子你懂我忍会儿，然后这时候球出来他可能也就稍微平复就过去了。 对，这就是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去盖到孩子那个点，然后 对 先要做的是同理心， 对，不要用我们的标准去评判那个孩子。 对，你要去理解他，因为你是一个成年人，他是一个小朋友，他的世界其实很简单，所以你第一时间如果让他盖到你和他是一个战壕里的，那就咱俩是哥俩。 对， 为了你我可以忍一会儿，对，为了你的这份理解我可以忍一会儿，要不然的话可能真的就是无法收场。 对， 最后就是我有时候脾气急起来，我先生就会说，你是他会劝我说，玉子三颗心，爱心、耐心和恒心。 哎呀， 雷雷都知道。有的时候你自己被自己情绪控制了以后，你就会跟他对着干，你也会生出一种过激的反应，然后去跟孩子那个情绪。 但是三观就是父母三观一定要正，就千万别说你这个小孩就是喜欢摔杯子，摔一个杯子，哎，好孩子真好，摔得真响，再摔，然后结果到商场里那孩子弄坏什么公物什么都没事，我们在家里就是这样无条件接受他，这也不行。对， 就是无条件接受这个说法它一定是有底线的。 对， 嗯哼，今天训训在场，我觉得冯月说很多案例的时候都有点收着。 对，必须的，因为一个十岁的孩子还是人生第二个叛逆期了，他完全自己觉得自己就是一小伙子，是一个正常的成人的样子了，所以很多时候当着他说一些话题的时候，我们要有所选择。这些小孩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嘛，也要尊重他。 但是我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跟旭旭有过一些沟通，我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我真的是就是由衷的觉得迅迅是一个很好沟通的孩子。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当中，维维身边有这么大的孩子吗？ 我没有，可能已经过于大或过于小， 已经比这个要大了，是吗？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的孩子跟迅迅是处在一个阶段的，我就经常会听到他们抱怨说九岁十岁的孩子什么都 嫌， 对， 就七八岁的孩子就开始了， 对对对， 就是讨人嫌，他会有自主的意识，然后他会没对一个事情他后果判断的不够。 对， 包括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会选择无视你的存在。 对，还有 比如 说 对于陌生人， 就是如果你在一个马上要走向少年的一个小朋友那儿，他比两岁的要复杂的多，因为两岁你可能给他描述出来了他的情感，他就忍，但七八岁以后，我看的文献大部分就是九到十岁以后，当孩子一直到青春期，他可能不认，他把自我包裹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真的，你跟他说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不是，我不是这么想的，他就一下就更反驳你，他把自己自我包裹。其实这一个是就反正都为人父母嘛，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操心的地方。 那你现在在这个第二个阶段的叛逆期，你有没有总结出一些什么样的交流方式？ 游戏 的 方式基本上已经不太管用了，他会 觉得幼 稚。对，对他跟阿姨说这句话，这个词儿一个样， 是 不是？你也太妈妈，你怎么这么幼稚？我、哦、啊，好吧，我心说我哄你了，怎么变成我幼稚？对。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当时冷处理会比较好一点。或者是你等一等，就像今天来上节目，对他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对， 他在路上就几次，就是我 反复拉抽屉， 反复对，反复就这样，就是我去，我不去，我不去，我去，类似这样。那你就等一等，那等一等，然后给他一个空间，让他自己考虑。他自己就真的说我考虑了一路。 最后来了呀， 对呀， 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很开心。 这就是大孩子他能说出来，但是很多的两岁的小孩，他虽然嘴里说的是不，他可能想的还是我其实在纠结，他自己其实在心里也在拉抽屉。可能我们作为两岁的妈妈来说，就更得要观察一下孩子，给孩子点时间，就无论如何你都要给孩子时间，然后观察结果。也有可能这个结果不是你想象的，但是他的人生还很长，你让他多试试。小时候错了比大了错强，对吧？所以这个是我现在的一个心得，就是你等等，你别心急。尤其是我跟孩子，像我自己个人哈，那性格反差是非常大的。我是属于那种外向的，什么事儿都夸摊在桌面上都好，摊在桌面上说都好，但是孩子可能不是这样的性格，他可能自己心里有好多个小抽屉，那你就让他放抽屉里呗，那是他的人生，他自己有自己的体验，干嘛还非得让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靠背咱们的人生，那多无趣， 对 吧？ 对对对，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理的成长和建设。 所以家长就不需要过多的去替孩子做一些决定，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些处理方式，比如说明天我们去哪儿，或者说你想吃什么，就是类似这种，你可以就给他做选择的机会，对于小宝宝来说就可以开始选择了。 对，要给他也有一个就是有预期，我明天要干嘛，别明儿早上起来就一下就、有的小孩就这样，就是他家里人说明天不，他去他家里也不知道明天要干嘛，就一下就拉到什么游泳馆试课去了。然后孩子下就嗷嗷哭， 然后你就判定说我们家孩子 不喜欢游泳。对，然后或者是 就那么简单粗暴， 或者是今天就去早教班了，然后孩子正好是该睡觉那点，你就把他扔到早教班里，然后我们家孩子真的是不合群儿，进去就哭，然后什么，但咱别出去了，我们孩子一出去就哭，那慢慢这孩子不就少了好多大脑活化刺激的这么一个途径吗？ 这点真的是这样，就包括我们刚才讲过的很多，你对于孩子是不是有一个准确的预判，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产生这样的反应， 对， 这是要你要去了解到的。 对， 就是， 对孩子有预判，你要让孩子自己对自个儿的生活有预期。 对， 我印象很深，就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走到就是一周在姥姥家，一周在奶奶家。这孩子坐上车那会儿刚会说话，就问我去哪，那舌头还大着呢，对，还捋不直呢，去哪？他就会问，就你这样告诉他，你明天会在咱们在哪儿住啊，或者怎样？这孩子就心里会踏实。他其实就要的是安全感。 对， 那你今天跟他说，明天咱们睡醒了去游泳，游泳的时候会有什么？会有什么？ 对， 或者明天我们去看个病，对吧？有的孩子可能第二天去看病，可能会给你打针，打针就像蚊子扎一下就亲一下，或者是可能会给你雾化，那个雾化的时候就是一团雾在脸上，有点热热的或者凉凉的，给他描述一下， 对， 这样省得孩子当时到那个生活场景的时候，我又不知道，对吧？你凭什么？ 所有的场景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就像咱们成年人出去旅行之前还要做功课呢。 对呀， 对吧？你也要去先去准备一下，你即将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陌生的环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对于孩子来说，每一天都是新的， 对， 每一个场景都是第一次见到。 对呀，对呀，对呀。 我真的是发现，就是前一天你去告诉他明天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对孩子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沟通的过程，就像一个睡前故事一样。我现在甚至会取消睡前故事的环节，因为如果所有环节都去完成的话，有点太漫长了。睡前故事可以不讲， 但是明天的安排是一定要去跟他沟通的。 对， 宝贝，咱们明天会干嘛？妈妈明天要上班，大概几点走？虽然你告诉他九点十点，他不一定有概念。 嗯， 但我会转化成你明天早上起床以后你干完什么，妈妈什么时候会离开家，然后你干完什么，妈妈会回 来。对， 然后咱们会一起去哪哪哪干什么样的事情。 对，对，我觉得特别好。 对，他有的时候会做出反应，他有时候会告诉你说我想去或者不想去。如果 OK 这个地方你不想去，那我们可以换一个地方，你是不是愿意？其实他通常还是很愿意很乐于去参与到你的对于明天的这个事情的规划当中去的。 对，还是那句话，不要觉得两岁的孩子他不懂，他其实很多的时候他自己开始心里有分析了。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下午的6:23，我们的最强后援团迅迅今天非常乖，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外围的地方一直等待了已经有一个半小时了。还有一个时段你就成功了，迅迅接下来要给你一些给你一些休息的时间，我们进入到音乐，然后包括广告的环节，稍后还有半个小时的时段我们要一起来说，其实在 Terrible 2的这个同一时期，对于有一些还没有断奶的大宝宝来说，也是一个很关键的炼乳或者是炼母期这样的一个环节，作为父母要怎么去陪伴他们去度过，这也是我们稍后要来告诉大家的。

和不甘心， 对，就恐惧，这是画等号的。 本来孩子去玩应该是惊喜，结果变成惊吓了。 对对对对，这其实就是因为家长没有提前给孩子一个预设，没有提前跟他打招呼。 对，惨痛的经历。 其实大家如果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可能多少都会有这样的阴影， 都会有。 我先生就是这样，从小幼儿园上寄宿，中间会有一天家长是可以接走的，他妈妈周一把他送到幼儿园的时候告诉他说我周三来接你回家， 对， 特开心。 对， 但是没想到呢，他妈妈是随口一说，到了周三的时候自个儿跳舞去，那会儿他流行去舞厅跳舞，对， 挺时髦的。 结果他自己就在学校门口就等一下午，你就想象一下那场景，这么小一小孩，幼儿园五岁，也就是四五岁吧，站在门口 特别认 眼巴巴的，等等等等等，连老师都出来说了，你不用等了，妈妈今天不来了，不可能，妈妈一定会来的，妈妈说了今天会来接我，真不来，都打过电话了，不行，就是不行，最后就是哭着拖回了教室。那对于孩子来说，你现在 记一辈子吧？ 对，记一辈子。你看现在都快四十了，还记着这事儿呢。 别说四十了，像我老公都四十五了，他都记着他在全托幼儿园里有一次，说他妈妈来接他，然后结果他妈那个晚特别晚才来，他睡着了。老师就没叫，就学那么小孩们都睡着了，怪可怜。老师没叫，等他睡醒了，他基本上说哭了半宿，就说老师你为什么不叫我？我妈为什么不把我抱走什么的？就一直记到了四十五岁，记了四十多年。我的天，我这多深的创伤啊！ 就其实奶奶家和幼儿园本身都没做错什么， 对，不赖他们， 不赖他们，挺好的。 就是给孩子， 别因为孩子幼儿园哭惯人幼儿园，就真的是因为 其实是因为我们没给孩子接受过程。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在情绪方面，家长需要好好的时时刻刻去观察你是不是自己有一些遗漏和错失的地方。 对， 冯燕说刚才有一个点是必须要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的，是吗？ 对，我是觉得不要让孩子都有那种压抑的状态，就很多时候你不许哭，很多时候你不许有反抗，你这个青椒不吃，不许不吃，必须得吃，就类似这样。咱们大部分孩子都是，咱们其实在座的大的人都是这么长大的吧？ 有就是被吓大的嘛。 对对，就是必须得，因为全都是这样的，因为你就得是这样的，我们都是方形的，你不能是圆形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压抑孩子很多天性，去消减了他很多自己人生的色彩和特点。 对，我们 觉得应该给孩子一个空间。 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说这个孩子如果他情绪变化很大，然后情绪很外放，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其实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他至少比把所有情绪都压抑在自己心里，自己来承担，要好很多。 对，疏导要比压抑的好得多。 对，有什么事情咱们可以聊。我通常跟我的孩子说，你如果想哭你就哭，哭完咱们可以聊，好好说，咱们把这事情捋一捋，你开心你就笑，你不开心你就哭，这样的情绪的释放会给他减轻很多心理的负担。那我们刚才也预告说，这个时段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如果你正在处在一个自然离乳的状态当中，然后你的孩子已经到了两岁，你会发现说，哎，这个奶好像突然变得很难戒。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我是在孩子14个月的时候我就断了奶。对，虽然时间也不短，但是对于孩子来说，14个月那个阶段， 之前做的心理建设比较好。1岁2个月的孩子其实也什么都懂，他自然而然不吃就不吃了，说明他的安全感建立还是很好的 啊。所以其实对于大宝宝，越大越难戒奶这件事情， 戒奶期 对，其实还是有说法的。 对，练奶期的时候一定记得不要硬生生的撕裂这个孩子，不要让孩子断奶的同时断妈，因为他。 可是这个事情在我们小的时候很常见啊！你说你的断奶经历， 我2岁半才断的奶，就很晚很晚了。那也是因为我妈觉得我应该早断奶，我爸说嗨没事就随便吃嘛，就吃也吃不坏那种的。但我妈觉得不行，必须断2岁半，所以我爸就把我又带回了奶奶家一个恐怖的地方，然后我妈就回我姥姥家了。她天天就是上班跟姥姥家，然后进行来回折返，然后我一个人在我奶奶家断奶。但是就一到点孩子就知道要吃奶了，然后吃不了就会哭，然后这时候我爸就会特别的，他也很烦，因为我哭大哭不止，然后就会比如说带我出去玩啊，去安抚啊，但是根本就没用。然后最后急到就是我嘴起泡了也没办法，就真的 上火呗， 上火急到。对，然后最后就还是就这么生生的断下来了。 断了多长时间？ 好像是花了一个11还是5一的一个假期， 至少得有一个星期， 对，才断下来。 就是 又苦了孩子又苦了大人。 对、就是基本上我奶奶家外家我爸那个哥们儿全知道了，我就断奶 断 的非常痛苦。 对基本上每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谁没有人跟你说喂喂咱们要不吃了咱们长大了什么的， 他不记得了，肯定这个经历肯定是父母给他复述的。 我去幼儿园就是我妈跟我说我从幼儿园回来第一件事情不是跟别人去玩，而是说我要吃奶，我吃完奶我才能继续出去玩，就有这个习惯了。我已经 因为两岁半他这个习惯其实已经根深蒂固了。 对 然后就后来板就板，就比如说回来就不喝奶，喝酸奶啊喝喜乐这种来替代一下然后就好了。 嗯，其实应该是循序渐进。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个是关注孩子的心理，一个关注孩子的生理。那你让他心理逐渐循序渐进有阶段，那你要给孩子一个心理建设啊。之前也讲了，就是如果他特别恋奶的时候，你要看他是不是跟他的这个两岁的逆反重叠了。 嗯， 啊，你不给你吃了，不行，我就得吃。啊，类似这样的重叠了。 所以同学你会建议说如果正好处在这个 therapy 阶段的话，还不如先缓一缓，错过一下， 错过 错开 一 下。一 个是错开一下，另外一个呢要循序渐进。 嗯哼， 就是你要新的生活注入到他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逐渐替代，比如说就像酸奶替代了，孩子其实很好接受。 嗯哼， 啊，那或者用 游戏的方式，或者你可以找一些别的儿童奶啊，或者 对，类似就是你随便，你这代品这对给他吃个小点心，儿童饼干，这都是好的。 嗯， 因为你长大了，这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 吧？ 对 对 对， 那就像爸爸妈妈长大了就可以背着书包上班一样，这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很好的嘉奖，让他觉得是这个状态他可能就好了。那千万别就不告诉他，默默的妈妈就怎么就是不来，就是把没人跟我解释，那个世界就翻覆了，那我姐就开始崩溃吧，孩子就开始大哭啊，或者是就不行，除了妈谁都不行。 就是老式的断奶方式好像真的就是直接把孩子跟家长就是生生的就隔离，就像宫廷剧里面孩子刚生下来抱给那谁去养去，不许见生母。 对对对对 对 这个很可怕。 嗯， 我小时候断奶也是，虽然没有这么的没有像维维这么的极端，但是也是我爸那两天就侍寝就陪我，然后我妈就关到另外一个房间。 对， 然后听到我哭，包括什么好像我要什么非得进屋去找我妈，我妈就蒙在被子里面假装就找不见那种。对， 所以其实真的应该循序渐进。有妈妈说那你那个时候她就是这顿不给他吃就是不行，那你想想看咱们是不是可以，尤其是咱们孩子这种敏感的孩子是不是可以折中一下。我一开始原来都是喂15分钟10分钟，对吧，我喂个5分钟，哎，找个什么油头找个玩具给孩子注意力就转走了。 嗯， 慢慢喂到3分钟，慢慢喂到一两口说哎没有了，那妈妈抱抱吧，类似这样的方式。因为孩子大了，你用这种方式来引导其实孩子很容易接受。那你要真说到这个7点钟该喂孩子这顿了就是不在，妈妈就是不在，那忽然一刀切，孩子真是接受不了。那你从今天开始7点钟，原来是喂到7点10分，我现在喂到7点5分，差不多了啊，然后抱走了就完了。 对，因为很关键的是这个阶段的孩子2岁多了，他其实绘本也能看了，故事也能听懂了，也能跟你交流了，其实是很容易有反馈的。 对， 你慢慢的通过绘本也好故事也好就跟他讲述你该到了要跟妈妈的奶奶说再见的时候啦。嗯，然后啊你先通过一些故事去给他做一些心理建设，然后再像冯月这样循序渐进的，我时间去递减，顿数去递减。我这个人不需要消失，其实这个离乳期会过得很平顺。 对，很平顺。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孩子都不知道怎么表示我想妈妈了。 嗯， 原来都是张嘴啪跟妈亲上，然后这样我就跟妈妈一体了。那现在我妈妈就引导一下，我们抱抱，我们亲亲，对吧，亲亲小肚腩，亲亲小肚瓜，然后这时候亲亲小脸蛋，让孩子就觉得哎打成一片，可开心了。哎，你看把孩子亲痒了，然后孩子嘎嘎嘎一乐，他早就忘了该吃奶这事儿了。 嗯哼， 啊，用这种方式其实那可能那5分钟也过去了。 对，对于这么大的孩子来说，本来母乳就不是一个必需品了。 对， 就是一口 惦记。 对，从他的从他的生理层面来讲，他的那个免疫是给他了，对吧？而热量其实很少了，从心理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寄托。那我们把心理转化到其他的上面，寄托不要走，对孩子来说就很好呀。 嗯哼，好吧，希望Terrible Two 这件事情在大家收听和收看了我们这一期节目之后，各位辣妈伙伴们可以有更强的心理的预期和预判， 嗯， 然后同时 对 于这件事情也不会那么的恐惧和退缩， 嗯，有更强的养育能力。 对，也不要那么轻易的就崩溃，孩子的人生路还很长，我们要陪伴他一起慢慢的成长和学习。 对， 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和进步当中。 对， 嗯，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辣妈代表同时也是气象主播王毅带来的辣妈说天气，来看一看最近正好是季节交替的时间，我们的气象主播有什么样的话要跟大家说。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辣妈说天气。这周一我们进入到了寒露节气，从字面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寒冷和露水，因此呢和白露霜降节气一样，这也是一个气温转变、季节转换的节气。进入到寒露，北方的秋意会更加的浓重，而南方呢会有很多的地方陆续的进入秋天。不知道这几天喜欢抬头看看天空美景的朋友，有没有在八号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看见七彩祥云哈、啊？有细心的网友呢，就特意的拍了下来。这云仔细一看呢，就是卷积云啊。阳光照射之后，由于颜色形成的内紫外红的光圈，有一个学名叫做日华。卷积云的出现呢，通常就意味着有天气系统将要过境。那你看当天晚上呢，北京就刮起了北风，到昨天呢，北京是切实感受到了这股冷空气的威力，全天风力大不说，气温也被带了下来，上午十点的温度只有13度，那郊区一些高海拔地区甚至还出现了降雪。虽然说接下去几天时间气温会逐步回升，但也就是到20度出头就止步了。不过接下去几天呢，昼夜温差会加大，空气湿度也一直很低，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给孩子多吃水果，低龄的宝宝就要多喝水。如果要是孩子不怎么爱喝水怎么办？那你可以少量多次的喝，家里最好也备着温湿度计，适合孩子的室内湿度是45%到50%，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室内的湿度咯。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下周再会啦。交替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考验，对家长的心理建设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年纪比较小的宝宝容易感冒啊，然后包括过敏源各方面大家都要监测一下，就在交替的过程当中还是少给他接触一些新鲜的食材。反正我们家孩子最近皮肤的敏感度就明显提升了好几个 level。 对，就是 他不是新鲜食材，他是那个没之前没接触过的那种食材、 uh-huh. 啊，没他就可能会有点应激反应、 对对 对, 对，我的新鲜是指就是之前没接触过这个意思。谢谢冯月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很多在 Terrible 2期间非常实用的一些小妙招，包括给我们的家长们也做了更多的心理建设。 谢谢 谢谢维维把自己惨痛的童年分享给我们。谢谢迅迅来支持我们的直播，迅迅要来到我们直播间这边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说再见吗？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萌工厂辣妈正传，来吧迅迅。 好 那好吧，让迅迅的妈妈帮助迅迅一起来说再见吧。 好吧， 稍后为你们带来的是活力 Music、拜拜 拜拜。 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了，连怀旧也格外寂寥。昨日里为乜和旧照，谁变卖谁弃掉，谁看